有惊声白骨堆，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爱，今日欢呼孙大圣。那位问了为什么呢，他皆因为只因妖物又重来。主席当年的诗作啊，没跟他老人家请示，冒昧的拿过来作为今天的节目定场诗一用，版权是人家的，思考是我们的，借着学习主席的诗词，自个儿也斗胆赋打油诗一首啊。金猴降妖龙虎斗，制度才是紧箍咒，坚定信仰心中留，彻底肃清那徐才厚。看节儿跟这儿呢，这是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习近平头几天视察解放军第16集团军的时候强调，说徐才厚的违纪违法活动对部队建设的损害，那是全面的深层次的，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的影响，把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好保持好发扬好。于是乎问题来了，哎，这个怎么叫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的影响呢？换句话说，徐某人这样的腐败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乃至于作风上带来了哪些个恶劣影响呢？要说清楚这个，那位说对，放精细是吧，必须的呀。先说思想上，思想上什么影响？退化变质啊， 靠了你他们倒倒藏身处，靠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孤星，靠了你他们才能当顺帝，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威风，小陈庄印八字早已不在人民手里，不过做了他们的阴声，从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是堵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也许是你不高兴，广清啊为党为同志，我是一片真心啊！ 那么政治上呢？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什么呀？背叛信仰。组织上的影响那是更恶劣的，什么呀？结党营私啊！ 到如今了我见曹操上计，天哪子下呀群了。 那作风上呢？哎呦喂，骄奢淫逸呀！ 为生产 要我说啊， 其中最恶劣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脱离了党的领导。这是在论的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中纪委说了，离开党的领导，那还叫央企吗？央企吗？在中国离开党的领导，那就不能叫央企了，就不能叫您国有企业了。但是有的国企甚至以董事会取代党委会，有的国企领导干部认为成绩都是自个儿干出来的，忘记了首先是党给的机遇和信任呢。国企深化改革当中必须旗帜鲜明的加强党的领导，这个不能含糊。那位问了，哎，您说就这样的犯了错的这个能改过来不能啊？这得看人是吧，有的是可以的，经过这个组织上啊批评教育严重的给处分是吧，在这个犯罪了回头给法办了，但是他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和错误，深刻反省啊。不过老石就够呛，我看那意思，老石哪个老石啊？京华时报新浪官方微博，这就说啊，这个天津纪委通报的，他们那儿啊，天津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括弧副局级待遇）办公室主任石立，哎，这位老石，2013年12月份，他就因为公款大吃大开，大吃大开啊，开嘛，咔咔咔嘛，哈哈，把酒瓶子一开嘛，是吧？大吃大喝，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你看了没有？甚至于最后被中央纪委都点名曝光了。哎呀，压力大呀！呵，事后，哎呦，老师不能说是哭天抹泪，那也是多种方式啊。哎呀，向上级领导表示，哟，错了错了，知错认错，我痛改前非呀！哎呀，改了吗？改什么了？时隔一个月啊。回旋了，不单回旋，而且是变本加厉，旧病复发，连续违规，参加用公款或他人安排的高消费娱乐活动，甚至于和不法商户是啊进行权钱交易，你看、还利益输送的人家，哎呀，群众反应强烈，这个举报啊，根据这个。今年四月份老石啊被立案审查了，回去了，你看了没有？后来纪委说了啊，天津市纪委说了，错了，这不行啊。我说你说这不是记吃不记打吗？这个京戏里头有吗？这么不要脸的京戏里边少是吧，相声里头倒是有，哪出啊？你看， 大家欢迎我做一个检查， 不是欢迎啊，是责令。 检查是可以的，领导干部们有了错误就要检查，错误总是难免的。问题有一些属于误会，我需要解释一下。 你给大伙解释解释，你们这吃烤鸭子怎么回事？ 那天是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这怎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头一杯酒我们没有喝。 没喝， 都洒在了地上， 这是干嘛？ 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为世界上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难过。 哟，还吃着掉眼泪了。 期间很多同志留下了 什么？ 哈喇子。 他那是哈喇。 一言以蔽之啊，身为党员干部一旦是丧失了信仰，这就难免会成为歪理邪说的奴仆是吧。你看看我说错了吗？瞅瞅那王大师身边那些个那些位哈贪腐分子吧，呵，有啊有啊，跟那王林交往，那里面不是有进去的吗？不是有判了的吗？是不是啊？没说错呀，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这是昨天的人民日报，就说王林外加那叫什么吴泽恒啊，人讲话我是佛祖转世，好吗？都被查了，但是这当中啊 尤其值得反省的、反思的、检查的，是吧？好好的，咱们这个说到，乃至于问责的，是他身边的那些个追随者们。有些人都是带着官职的，您这个身为党员干部，您这信仰是不是出毛病了呀？这得好好的问问呢。所以说嘛，党报言道嘛，信仰正确，那才是洞穿妖气的火眼金睛吗？那位问了，哎，怎么才能有一双火眼金睛辨别出这些所谓的这个啊这那个大师呢？什么这转世这啊就这个呢？这好办呢？怎么好办？问唐僧去啊！ 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 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坚定信仰心中留，彻底肃清徐才厚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新华网都报道了，说是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中共18届五中全会将在10月份召开。说什么呢？开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新浪说了，18届五中全会10月召开，研究13-5规划建议。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万里同志的遗体22号火化，天安门江夏半旗，令计划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给双开了，涉嫌受贿罪已然被批捕。呼格案一审的审判员据说被任命了新的职务，那么官方回应称这不是待定提拔，那又是什么呢？留个问号。美国最新的军舰下水是瞄准南海，中方回应希望美国恪守承诺。时隔54年半个多世纪，美国国务院飘起了古巴国旗。腾讯说的是山东单县公园发生爆炸案，导致2死24伤，其中一名死者是犯罪嫌疑人，他干的。油价今天有可能迎来3连跌，汽油价格要回到6元时代了。呀呵，是啊。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新京报，很多报纸啊都说了啊，18届五中全会10月召开啊，要研究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建议。那么这个还有令计划被双开这个事情，各报也报道了。还有北京青年报说道啊，这个啊也是关于这个啊反腐败的吧，嗯，很多事情是吧。北京晨报，地铁10号线发车间隔明儿起缩短，说是有那个恐怖分子准备去炸石家庄商场啊，这还了得啊，被拿下了。犯罪嫌疑人是在叙利亚受的训练，回国来干坏事，好嘛，打上我老家的主意了，石家庄吗？是吧？新华时报说那个北京啊，那个燕翅楼重建了啊，复建之后重章变身为24小时书店。环球时报说是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坐着先进的巡逻机在咱们南海上空飞行了7个多小时，干嘛呀？侦察南海遭到中方反对，就说啊，别人家后院你来偷窥，岂不讨厌乎？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来看今天的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在一版上报道了令计划被双开的消息之后呢，发了一篇言论，大标题是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新华每日电讯也说的是这码事，同时也发了新华时评，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惩治腐败。光明日报就说这个 高招录取，这不现在正忙活呢吗？怎样才能更公平呢？说这今年高招各省政策都有微调，平行志愿、删减、高考加分等一系列的录取改革方式，尽管在程序上更为公平，但是它带来的焦虑和纠结却没有减少，看起来还得继续深化改革。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那个不雅视频那个调查结果不是已经公布了吗？啊，说这个是不是有没有炒作的嫌疑？就这还炒作呢？说是不是有什么买卖跟这里面啊？但是现在来说呢，没有证据显示这个啊，这个事情呢，这个反正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那么另外呢，关于视频的当事人说这个他们的行为当然不合适了，不符合公共道德，是不是违法？哎，那这个按照这个专家的观点是，从目前警方公布的情况看，这个当事人的行为不足以构成刑事犯罪，不够追究刑责，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发生在是一间公共场所，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行政处罚，这还是有毛病的，不合适的，是不是啊？年轻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啊，不光是年轻人，什么岁数都一样，是吧？哈哈，真是这样的。新华每日电讯啊，您就说这个，这城子也有这个新闻，就是说咱不是说这个救护车得优先吗？但有些地方的救护车的优先呢落空了啊，没办到，那他这一没办到坏了，那这个救护车上躺的那人他麻烦了呀，耽误救援了，不是吗？是不是这玩意儿他这个人命关天的事情啊，说有些社会车辆不避让救护车，这是为什么呢？不避让不仅仅是个素质问题，专家指出应该重视提升交通管理水平，制定可操作的规则，强化公民的规则意识，就说啊得有规矩，是吧？今日一句话，那个北京的事情啊，咱北京市气象局说了，今年汛期京城气候异常，这是北京晨报报道的。那么另外北京青年报说呢，哎，这不错，说是异地您要是得疾病看急诊，就医可以回北京报销，就您挨外地是吧，这个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啊，这个挂急诊了，挂了急诊看了病之后呢，回北京可以报销，但是呢要求跟咱北京是一样的，就是说呢您看病就医的票据明细这必须完整，报销比例和在本市就医是一样的，看见了没有，提供了方便。这个再说一嘴啊，不是说那个燕翅楼变身为24小时书店吗？这中国书店啊，挺好的，这个咱们这得多给捧场啊，多去瞅瞅去，是吧？据说这地方好像原来还是一个大单位的一个保卫部门跟那办公，这给腾出来了啊，这咱们是一并谢过，这就算是啊为咱们这个啊群众的这种读书啊文化活动这不做贡献了吗？今日人物两位啊，一个中国人一外国人，岁数都不小了。首先啊，这位叫王富洲，咱们中国首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英雄老爷子走了，这就19号的事情，老人家因病去世，享年80岁。话说是1960年5月25号凌晨4:20，由包括王富洲在内组成的这个中国登山队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开创了人类从北坡登顶的先例，纪念一下这位登山英雄。另外还有一位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老太太最近呢气坏了，为什么呀？嗨，把他小时候的一段视频给散出去了。小孩那会儿，孩子小啊，他那个年代嘛，说是小孩跟那站着呀，小手一抬，啪，敬了一纳粹举手礼。这段视频流出，白金汉宫不答应了，这事儿得查。尤其是这个事儿啊，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把这段视频给了英国的《太阳报》？这个事情人家不干了。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4038说我念错了。刚才那个毛主席那诗啊，僧是愚盲犹可训，是吧？当时我这个眼神一错，眼珠一错，我确实给念错了。说是啊，布衣还问我呢，说是头几天这据说我这跑肚子了，是吧？是不是因为烤鸭吃多了，是吧？啊，什么？您请我吃烤鸭？哎呀，您看太客气了，没问题，我这可以的，我现在恢复了，嗯，就咱就定日子吧啊，继续吧。这个京华时报的报道，前天晚上。这两天这天儿阴下雨，年轻人闲来无事，下了班奔电影院看电影的多了啊。据我说啊，我这么了解，在这个万达影城 CBD 店，说在这个有一个放映厅门口聚了一帮人，都是拿着票的观众啊，在这门口站着是站着，但他们不进去。干嘛不进去啊？说这里面这味儿受不了，窜得慌。哎呀，一进去，哎呀家伙又。哎呀，这哭天抹泪的，不是哭了，他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眼泪也出来了，好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怎么了？这是什么味儿？这么呛鼻子，这么难闻，你们这怎么弄的呀？这个放映厅的这个服务员也觉得奇怪，我们没搁什么不合适的东西啊。后来没辙了，报警了，警察来提鼻子一闻，我说你们这儿谁拿这个防狼喷雾剂了啊？那是这个味道啊！哎呦。这么一合计，背不住是哪个观众带进来的，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漏了。就说啊，防狼喷雾剂呢，这是防身所用，是吧？保护自己个儿的，但是您不能够因此伤害他人哦。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北京晨报，也是前天的事情。那前天呢？哎呀！这个一个行业性的一个事故啊，行业事故就有那个就是登高上树的那个啊，就是爬楼哦，安装空调的啊，不是他们，哎呦，是那个给高层建筑那个做那个清洁工作的啊，擦玻璃的，也不是他们，他们都有保护，这个行当，他们爬楼，他们是一个是夜间很危险，再一个他们没有任何防护，这是什么行当啊？小偷。嘿，一小偷啊，在天通苑那边爬到12层，他是估计是踩过点儿，可能这家里没人，他想把窗户捅开，大夏天的窗户也好弄进去之后是吧，改了点儿啊，结果谁成想人这户主啊有报警器，有报警装置，他本儿给触动了，报警器噔一响，这小偷一惊，哎呀，打12层上肉。下来了，好嘛？那位说那能好得了吗？是啊，一声惨叫之后，哎呀，行了，人走了。但是警察来了，行，这事儿这玩意儿还怎么弄啊？这个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但为了他，值了。 周末看上了那套衣服，还是没有买，虽然有点遗憾，但为了它，值了。 每次家里的垃圾我都分类装，虽然麻烦了点，但是为了它，值了。 这是我用饮料罐做的坦克，虽然没有商场卖的好看，但是为了它，值了。 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未来，你值得去做。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利，国无法则不利。法，法无守则不正。言，律不严则无成。明，法不明则无威。立法严明，依法治国。